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深信，魂力等级与自己相差无几的紫珍珠是绝对没有突破乾坤定神罩能力的，而此时紫珍珠距离大海只有一步之遥。寂静，数千名海盗聚集的海岛上一片寂静。唐三左手一挥，那笼罩着紫珍珠的乾坤定神罩已经凭空飞回。奇异的一幕发生，那三角体状的光罩在半空之中收缩，当它来到唐三左手上时，就只剩下30公分高，托在唐三的掌心之中。而里面的紫珍珠身体也随之缩小，一脸颓然地跌坐在里面。唐三转过身，一步步朝着海盗村子的方向走去。至少还有2000多名能动的海盗默默地让开了一条通路，眼睁睁地看着唐三从他们面前走过，却没有一人敢上来阻拦。唐三脚尖每一次点地，身体都会向前滑行出数十米，飘然若仙。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这些海盗也只能保持寂静。有心人略微轻点了一下，骇然地发现，就在这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内，倒在地上失去行动能力的海盗竟超过了500人，其中还包括100余名实力相对较低的魂师。当唐三回到木屋前的时候，那炷香刚好燃到末端，却尚未熄灭。吉祥看着唐三手中那蓝色三角体内的紫珍珠，瞳孔一阵收缩。他虽然没有看到唐三最后是怎样做到的，却也已经被唐三的实力完全征服了。 同等级别不使用武魂，在数千人中抓其归来，宛如探囊取物一般，还令数百名海盗失去战斗能力，这是何等实力？要是老师真的展开杀戮，那么这里能够活下来的又有几人？ 手腕一抖，唐三收回了自己的瀚海乾坤罩，紫珍珠的身体在空中滴溜溜旋转一周，迅速放大。当他落在地面上时，整个人已经恢复了本来大小。 你输了。 紫珍珠眼中流露着难以名状的情绪。这个时候，他也不再骂人了，只是看着唐三。他的表情有些怪异，半晌没说出一个字来。而在他背后，所有看着唐三的海盗们目光中除了恐惧之外，已经容不下其他东西。 吉祥，那些倒下的人都被我封住了马血，你去给他们一一解除，就用你刚学的玄天功，将功力运转到手掌上，然后拍击在他们胸前这个位置，控制好力度，大约用你现在1/10的魂力就可以了。把钉在他们身上的针或者其他暗器取回来，这些暗器都在他们肩膀的位置，去吧。 是，老师。 吉祥匆匆去了。唐三的目光再次转向紫珍珠，他并没有催促，只是平静地看着对方。 输了就输了，老娘认了。主人，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唐三原本平静的脸上流露出一分愕然，无奈地摇摇头，紫珍珠这时却转向身后。 妈的，都还站着干什么？老娘都跪了，你们还站着？他是我的主人，以后也就是咱们紫珍珠岛的主人了。 主人， 都起来，时间不早了，大家回去歇了吧。 哎，主人，这就完了？你不打算让我干点什么啊？ 你想干点什么？我们本无仇恨，去休息吧。 主人，我突然发现我又开始喜欢男人了，要服务吗？ 正向房间内走着的唐三脚下一个趔趄，背影也因为这句话而显得有些僵硬。 看着唐三的样子，紫珍珠不禁毫无顾忌地哈哈大笑起来。被唐三压制了一天一夜，终于报仇了，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吉祥为海盗们解穴足足忙了一夜，由于每一次出手他都要运转一下自己的玄天功，虽然几次消耗的魂力枯竭需要通过修炼恢复，但这也使得他对玄天功的掌握增强了许多。当吉祥拖着疲倦的身体，带着有些亢奋的精神回到木屋时，史莱克六怪和白沉香已经都醒了过来。劫后余生，众人再次见到唐三，忍不住一阵唏嘘，将分别后的情况诉说了一遍。吉祥进门后，老老实实在一旁坐下，唐三看了他一眼。 不要睡觉，按照我教你的方法进行修炼，今后也要用这种方式取代睡觉，对你有好处。 是，老师。 哎，小三，你收徒了？ 幸亏是吉祥救了我，不然呢，你们未必见得到我了。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从深海魔晶那里逃生。在我昏迷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要被那从天而降的海水挤碎了。这次能够活下来，只能用幸运二字来形容。至少表面上，我已经收复了这里的紫珍珠海盗团。等你们身体好起来，我们就前往海神岛。相信紫珍珠应该知道这个地方。 老师，你们要去海神岛？ 你知道海神岛的情况？ 其实，我就是从海神岛来到这里的。 啊？你是从海神岛来到这里的？ 我出生在海神岛，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0岁。我父母都是海神岛上的人，只是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是先天灵魂力。在岛上生活的人到18岁的时候就必须要经过考验，通过考验的才能留下来侍奉海神大人，不能通过考验的就要被送走。我先天灵魂力根本没有通过考验的可能，所以去年父母就将我送到了这里，拜托紫珍珠团长照顾我。因为我不能修炼武魂，从小和岛上的叔叔阿姨们学了一些医术，来到这里以后就成为了这里的专职医生。同样被送来的还有我的表哥，他的情况和我也差不多。 唐三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收个弟子居然还是从海神岛来的，无论如何这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经过了深海魔晶事件后，不管是唐三还是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对大海都产生了一种戒惧的感觉。海神岛又有着那样的威名，如果能够事先对海神岛上的情况有所了解，无疑对他们登陆海神岛有很大的好处。见众人都饶有兴致地看着自己，没等唐三发问，吉祥已经主动说道： 老师，各位师伯师叔，海神岛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不知道你们要去海神岛干什么？ 我们前往海神岛是为了历练。听长辈们说，海神岛是一个神奇而充满危险的地方，有许多强大的海魂师和海魂兽。你应该看得出，在同龄人中，我们的魂力是比较高的。到了现在的程度后，想要再保持快速提升实力，已经很难了。我的老师仔细研究过许多魂师修炼的方法，发现魂师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甚至是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才最容易提升自身实力，激发潜力，突破极限。我们此次来，就是要到海神岛上去历练，以突破自我。 老师，如果你们是为了历练而前往海神岛的话，我劝你们，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吧。 为什么？ 因为外人到了那里，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被拒之门外，要么就是进入之后再也别想离开。 这情况我也听说过，你能不能仔细说说海神岛这规定的由来啊？ 海神岛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魂师世界，也可以说是海魂师的世界。海魂师和陆地魂师不同，只有在大海的世界里，他们的实力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可以说大海就是他们的领域。在这里，同等级的陆地魂师几乎没有可能与海魂师进行抗衡， 就像陆地魂师都信仰武魂殿一样，海魂师也有自己的信仰。海魂师的信仰并非是一个教派，而是神，海神。每一名海魂师都认为海神是确实存在的，掌管着大海中的一切，是海魂师的祖先。正是在海神的庇佑下，海魂师才能拥有强大的能力，掌控来源于大海的力量。或许对于陆地魂师来说，武魂殿并不一定算是信仰，可在海魂师心中，海神就是他们唯一的，也是绝对的信仰，绝没有任何一位海魂师敢于亵渎海神。而海神岛就是海魂师的圣地，也就是供奉海神的地方。历代大供奉作为海神的使者，带领最强大的海魂师在海神岛上供奉海神大人。任何魂师到了海神岛上都需要经过考验，这个考验并不是海神岛上的魂师给予的，而是海神大人给予的。 真的有海神存在吗？难道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有神？ 有的，一定有，海神大人是真正存在的。海神岛上的大部分魂师都曾经亲眼见过海神大人显灵。 那你所说的海神给予的考验就是这显灵吗？ 也不是，那似乎是海神大人的一种预言方式，通过大供奉来进行考验。大供奉被称之为海神大人的仆人，终生守护海神大人的权威，同时也行使海神大人的权力。 那这么说，就还是来自于人的考验。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